不做求是的整洁，忙碌着。请记住，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你扔掉的不是纸片，而是文明。 品味1033，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 福利彩票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第49集。夏侯云烈回头看着庄上剑士，庄上剑已经抛开身上长衫，裹住那云荒剑，准备离开。把剑给我。北冥秋红依旧不死心，这剑本来就是属于他的东西，他一定要夺回来。这剑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才唤醒的，绝不能白白便宜了他人。秋红，你怎么样？趁着人们纷纷夺剑，慕容雪连忙向叶金红走来。叶琳琅早已去帮北冥秋红夺剑，叶金红已经脱险。他看着慕容雪说：我不相信琳琅他会杀我。慕容雪点点头，伸手抚摸着他额间散开的发丝，淡淡地说：刚才我忽然失去了自己，那个时候我好害怕，我以为我会遁入魔道，被那魔剑控制，从此不能再和你在一起了。你会感到害怕？我还以为雪狼你的心里从来不会害怕呢。他笑笑握紧他的手，哼，我以为我不会害怕，有了你之后，我开始明白什么是害怕，什么是想念。你可知道这些日子我是多么想念你。叶金红温柔一笑，把头依偎进他温暖的怀里。原来他站起来是那么的高大，而自己只不过刚好可以依靠在他的肩头。他忽然明白，他的男人是山，会永远屹立不动，这么宽容地接纳他，而他只不过是尘世间最微小的一粒尘埃，却能在众生茫茫之中遇见他。时光倒回，他们初见时的第一刹那，那模糊不清的面容，他在他身边时散发着安稳妥当的气息，让他如同疲倦归巢的倦鸟一般，毫无顾忌地依靠在他的胸前，把所有的伤痛交给他，让他帮自己一一抚平。天龙使者长叹一口气，然后看着他二人说：唉，一个是无双宫的左护法，一个是狼月教的教主，你们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而如今却能相亲相爱，真是难得。倘若世间的人们能放弃执着的仇恨，让自己开开心心的活着，那该有多好。吴老们本来也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们本来可以过得逍遥自在，开心自得，可是心中依旧放不下云荒，重复云荒的重担让他们身在平凡的生活里，却不知道快乐是什么滋味，甚至不明白身边的人才是他们此刻最应该在乎的。那些过去的已成烟云，又何必来苦苦为难活着的人呢？炎帝陛下，你应该在九泉之下早已安息，不会愿意看见今日的情形的。天龙无法平息这场杀戮，陛下，天龙无能。叶金红看向天龙使者说：天龙使者， 你一定可以想到办法对付云荒剑，你是云荒剑的守护者，不可以让他遁入魔道。慕容雪说，没错，倘若让北冥青红拿到那剑，他一定会遁入魔道无法自拔，从此天下苍生将不会再有太平的。天龙使者点点头，你们说的何尝不是，我一生只爱逍遥，从来都不愿过问这江湖之事。原本我只是一把剑的守护者，后来云荒帝国的一场大火让我有机会明白人生为何自由自在的日子的确令人羡慕，没有任何情仇恩怨挂怀，逍遥如风尘浪子，醉梦人生，这才是我想要的日子。然而拥有这些平凡生活的人却往往想要摆脱他们所拥有的，去追求那些力不从心的东西。人活着已经太累了，又何必苦苦强求呢？慕容雪点点头，既然天龙使者也有这般想法，为何不出手阻止呢？哼，单凭我一人之力恐怕无法阻止这场浩劫，我也一再规劝吴老们，可惜除了山河，其余四老心意已决，势必要帮北冥秋红夺剑。叶金红摇摇头，错，现在你有雪狼和我的帮助，我相信你可以做到。没错，我们也愿意帮助停息这场干戈。秦柯不知何时已经走了过来，童冠飞、元芳也跑了过来，然后指着厮杀成一团的人们说，你看他们为了那把剑全都疯了，就连同门兄弟都要参杀，连师傅也是一样，天龙使者求你救救他们吧。天龙使者点点头，举手摸了摸那枚青灰色的戒指说，好，既然大家有心，那么我们唯有灭了这云荒剑才能平息这场浩劫。灭了云荒剑？叶金红惊叹地问。他点点头，没错，他们都是为了这把剑而来，火由剑起，只有这把剑毁灭掉才可以平息掉这场杀戮，否则有云荒剑的地方必定少不了世人的追逐和厮杀，如此反复何时是个尽头？慕容雪点点头，好，我们就毁了这该死的神剑。云荒剑乃是天地神物，想要毁掉它谈何容易。一直沉默不语的山河突然站出来说话道，天龙使者说，没错，云荒剑是上古之物，天地所生，想要彻底的毁灭它并不容易，不过有一个地方可以毁灭它。 什么地方？ 大家异口同声地问道。黄泉之眼。 啊，黄泉之眼？ 叶金荒曾经去过黄泉之眼，自然认得。没错，黄泉之眼，天生黄泉之水，那是通往黄泉的明道。山河若有所思地点头说，寄于北海，天地苍茫，为万物之所生，或许可以试着把云荒剑封印到黄泉之眼中，可是它是否真的能够毁灭呢？我自有办法。天龙使者点头说，那好，我去夺下那把剑，把它带到黄泉之眼去。慕容雪说完正要转身离去，身旁叶金红连忙抓住他说， 不行。 为什么？难道你不想吗？叶金红摇摇头说， 我当然想灭掉云荒剑，可是黄泉之眼已经被覆盖，此法如何实行？ 哦，此话怎讲？天龙使者也颇为不解地问他。叶金红这才将他与青芳竹如何到黄泉之眼取回黄泉之水的过程 给大家讲述了一遍。大家这才知道，那黄泉之眼后来经过地壳变动，喷出火焰后被山洞给覆埋住了。黄泉之眼本是活的，想再度唤醒它并非不难。我想云荒镜可以唤醒沉睡的尘眼，到时候我等再做法，将剑封印在那无底之泉里。听天龙使者这番话，众人点点头，拿定主意去夺那云荒剑去了。天地间的浩劫皆因一把神剑引起。话说多年前的云荒帝国便是因为这把剑而覆灭，如今多年过去了，又要重蹈覆辙。为了避免历史重演，慕容雪等人决定听从天龙使者的建议，毁灭这把拥有神力的神剑。云荒剑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能力，但它的毁灭能力也是无法预计的。为了平定这场永无止休的厮杀，六人决定勇夺神剑，在所不惜。高手过招，重在谋略，风起云涌之间，只见慕容雪等六人已经杀住重围，直逼北冥秋红手中的云荒神剑。四老护法左右夹攻，叶琳琅又从旁协助，六人只好分头行事，由慕容雪对付北冥秋红，天龙使者浮云宫三弟子则对付那云荒四老，而叶金红便持剑缠住叶琳琅。叶金红对叶琳琅说，琳琅，你是打不过我的，还不束手就擒？叶琳琅冷冷一笑，哼，就算我武功不及你，但你们也休想从公主手里夺到云荒剑。那好，那我们只有刀剑底下剑分晓了。叶金红不再迟疑，渐渐直逼叶琳琅要喊，那叶琳琅节节败退，却退路无望。就在此际，北冥青红忽然持剑刺向叶金红，那叶金红也不甘示弱，仍旧迎头而上，使夺神剑拯救苍生。慕容雪自然不能放过这般机会，趁二人正面纠缠之际，连连偷袭北冥青红。 公主，那剑已经是把魔剑，只要毁灭掉才可以让天下太平。 金红，这个天下本无太平，这剑是我一生心愿，我又怎能放弃？你倘若还念我对你的恩情，就不应该同我作对。 公主，是你给我机会让我明白何为人生，何为自己的心愿，金红愿以性命来换取你手中之剑，只求你顾及天下，放弃此剑。 此乃妇人之仁，井底之蛙又怎知我鸿鹄之志。北冥青红说完一剑而下，已出杀招。 青红小心！ 慕容雪见状连忙上前相助。北冥青红脸上露出一丝阴险的冷笑，有顾忌便有突破，他明白慕容雪此刻的软肋在哪儿，便不再放过那叶金红，招招直逼叶金红，毫无留情之意。慕容雪大吼一声，一招狠招直逼北冥秋红脸上。只见他左手上戴着一副铁爪，一把抓在了那北冥秋红脸上。叶金红见状，连忙出剑直取北冥秋红右手神剑，那云荒神剑被他手中剑击中，咣的一声落地而去。他一个就地翻滚，拿到那剑，然后用腰间黑带缠住附在身后，高喊一声，唤出随身坐骑骑马而去。北冥秋红等人欲要再追，却被天龙使者所造成的烟雾弹挡住去路。等烟雾散去之后，众人再寻，已经见不到叶金红连同慕容雪的踪影。 你们放过了那个邪教教主，将来 将来后悔莫及。 负伤的庄上剑大怒，斥责着三位弟子。那夏侯家三兄弟也虎视眈眈地看着浮云宫等人，刚才为了争夺神剑，彼此之间早已倒戈相对，如今已是敌对关系。那北冥秋红因无双功被灭，手中神剑又被自己爱徒夺走，一时之间再无胜算，便带着右护法叶琳琅连同云荒五老离去。此刻场地上只留下了那天龙使者和二老山河，以及尾随前来的丁俊、孝姿二人。他二人一脸茫然地看着眼前变故，只觉不知如何自处。那霍夫人早有打算，见神剑已经不在，便带着贴身随从小何悄然离去。二老山河见众人一一散去，看着眼前的尸体和血池里残余的血水，感叹不已。二老，你是否要随我同去，助我一臂之力？天龙使者问那山河。山河摇摇头，我虽然有心帮你毁灭那云荒剑，可是却也无言再见四位兄弟，毕竟我们一起出生入死多年，而如今我却背叛了他们，指望他们能有朝一日能明白我的苦心，再续兄弟情谊。天龙使者点点头，然后看向那丁俊同孝姿说，你们年纪尚轻，江湖阅历不足，实在不懂这江湖人心险恶，趁现在还未涉足江湖太久，我劝你们二人尽早离开这江湖之地，过些平凡人的日子好了。丁俊摇摇头，多谢天龙使者关心，可是丁俊此次出来乃是为了能在江湖中有一番作为，既然家父和使者意见不合，丁俊为了尊重家父心意寻他们而去，绝不能看他们一人以身犯险。天龙使者点点头，你有孝道在身，我不怪你，但愿你能有属于自己的路，而不是步你父亲的后尘做人。那么孝姿你呢？天龙使者说完看向孝姿。孝姿虽然不能看到天龙使者的真正面目，但觉此人一番善心，却也不是什么恶人。他笑了笑说，哼，我一时无法决定去留，但是丁俊尚且有伤在身，我有义务照顾他，他去哪儿我便去哪儿好了。天龙使者点点头，你二人初入江湖，望彼此照顾。他二人点点头，拜别天龙使者和山河而去。见那二人去远，山河转身问那天龙使者，不知使者心中有何打算？我已与慕容雪、叶惊鸿二人约好毁灭云荒剑，此刻即将动身与他二人会合，但不知二老有何打算？山河摇摇头，无奈地看着满地横尸，淡淡地说，此战尸骨遍野，亡灵尚且不得安生，我便留在此时做成法事好超度他们，如此我便不再强求，再次拜别二老，后会有期。天龙使者说完拂袖收起斗篷一角，乘风而去，再看已无踪影。一场战乱平息之后，庄上剑等人回到了浮云宫里疗伤，此战死伤惨重，虽然不如他原先预计的那样成功，但无双功总算是灭了，这也了去了他许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受了重伤的庄上剑一直咳嗽不止，他看着三位垂头跪下的弟子摇头叹息，唉，没想到大敌当前，你们居然帮着外人去夺那云荒剑。秦柯抬起头 对他说：师父，不是科尔不帮师父，而是科尔不愿再见你们自相残杀。金皇已经答应徒儿要回了那云荒剑，从此江湖便和天下太平，而那北冥七鸿也已经被我们打败，师父应该高兴才是。哎，你呀、啊、却不知叫为师怎么说好。你们三人虽不争气，但也没有那夏侯家的三个兄弟令我生气。真没想到那夏侯云烈和林亮竟然连同他的兄弟对我下毒手，还将我打成重伤。原来他们夏侯家早有预料，假意入赘我风云宫，却密谋着要夺那云荒神剑呢。庄上剑说到气愤处，又忍不住咳嗽了起来。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守候寂寞才找我，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忽悠，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痛的哭。

三位弟子点点头。倘若孟铁问起那夏侯云烈的去向，你们便告诉他夏侯家主病危，夏侯云烈随同两位兄弟已经回夏侯家探望去了。哎，你们都先退下吧，让为师稍作休息。他捂住胸口又干咳了几声出来，然后盘腿运气自行调理起来。三弟子见状只好关门退出，各自离去。却说这番变故之后，一心想夺云荒剑的霍夫人满心欢喜，却扑了一场空。看来这江湖中的恶战还是男人们的世界，她一个女人家的计谋尚且无法主宰一切定局，她与小何先行逃下山来，与运送私盐的霍庄主会合，一并打道回去。虽然一路上她的心里仍旧念念不忘那云荒神剑的下落，但终究无从下手。夫人，看那夏侯云城也没什么能耐，居然让云荒剑落入他人手里。霍庄主一路下来竟对夏侯云城落井下石，那霍夫人又岂是糊涂之人，任由他随意糊弄。他冷冷一笑说，哼，他再无能却替我铲除了夏侯失踪那个老贼。虽然我们暂时夺不到云荒剑，可是夏侯家已是我囊中之物。霍庄主点点头，夫人神机妙算，唉，真是可惜，我居然万万没有料到神剑会被那日西湖巧遇的二人夺走，瞧他二人年轻男女，却不料功夫了得，真是世事难料啊。见霍夫人一路摇头叹息，小何连忙安慰着说，幸亏这次山中行咱们也没有白跑，咱们庄主这不是满载而归吗？这番私盐买卖我们霍深山庄又可以赚一笔了呀。说完他双手打开，做了个满载而归的样子。霍夫人被小何夸张的样子逗得呵呵直笑，他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一人来，忙问，对了，这一路上来怎么没有见到那杂耍班主？夫人你别提他了，此人好吃懒做又贪生怕死，我真不明白你为何要我带他一路上神州不可。霍庄主一肚子牢骚，那霍夫人微微一笑，呵呵，这窝囊之人一路上可帮了你不少，要不是因为有他，那夏侯家如何能安心让你前来？话也没错，此人现在何处？一路上老嚷嚷着头痛，或许是伤了风，我让他那两个手下带他去找大夫了，这样也好，一路上倒也清静不少。 这样子呀，见他倒满是精神的，怎么会突然伤风了呢？ 霍夫人满脸疑惑。那小何扑哧一笑，然后对他说， 哼，夫人，我看他是本性难改，耗子的毛病又犯了，准是上哪去找大姑娘去了。 哼哼，你这丫头满嘴不饶人。 霍庄主突然问，夫人，我们接下来该如何是好？霍夫人慧眼一眨，淡淡地说， 先回霍神山庄再说。 爹， 庄猛爹听说无双宫虽然战败，但父亲却身受重伤，一时放心不下，连忙赶来探望。谁知他在门外叫了几声，里面都没人答应。他轻轻推开房门进去，心想或许父亲已经睡着。只见里面桌上的茶杯打翻了一边，茶桌上的水渍一滴滴落在桌子边缘。 爹， 他再次叫唤，忽然身后被人打了一下，头一昏就晕了过去。许久不见庄梦蝶归来，叶梅着实不放心，担心他知道了夏侯云烈的真面目而深受打击， 于是一路寻来，却不见庄梦蝶踪影，料想他必定在庄上剑房里。到了房中一看，哪有什么人影，只见屋内摆设凌乱，似有人挣扎过的痕迹。他见状便知不妙，连忙叫人来看。等丈夫童冠飞和秦科等人赶到，马上意识到事情不妙，宫里上下弟子连忙四处寻找庄上剑父女二人。大家寻了好久都不见二人踪影，那童冠飞只觉心中不妙，然后对秦科说， 秦师兄，我看师父和小师妹凶多吉少，会不会被那恶贼给绑了去？ 元芳忙问， 师兄所说的恶贼是不是那夏侯云烈？ 童冠飞点点头， 除了此人还能有谁？ 秦科也觉得童冠飞推测得很对，看来他们不能迟迟再等，倘若师父师妹真被夏侯家掳走，岂不性命难保？想到这儿，他连忙对二位师弟说， 二位师弟，我看我们得往夏侯家走一趟了。 童冠飞点点头， 好，我们立刻动身。 秦科摇摇头，看着他说， 我同三师弟前去，你与弟妹战守宫中。 童冠飞摇头， 我不放心。 秦科双手扶住童冠飞肩头，又说， 倘若我们都去了，宫中无人镇守，如果有人来犯，岂不无法抵挡？你和弟妹留下，我与三师弟前去，自然会多加小心，你且放心便是。 好，秦师兄，三师弟，你们要多加保重，一定要救出师父和师妹。 秦科元芳点点头，立刻打点行装朝夏侯家赶去。慕容雪、叶金红二人骑马一路南下，为了避免和各方势力相遇，二人选择偏僻的路径而行。二人自知身负重担，一刻也不敢大意，只求速速赶到云荒了结此事。北冥秋红虽然战败弃城而逃，但他得到云荒四老相助，心中不免又有几分胜算。倘若说到云荒帝国，云荒四老是再熟悉不过的，他们只需先赶到云荒帝国暗中埋伏，等慕容雪、叶金红二人一到，便可再度夺回云荒神剑。 殿下你放心，那云荒帝国的路径我等是十分熟悉，再说那黄泉之眼我等也是十分了解，你不用太过担心，我们本来也打算带着云荒剑重回故里，如今由他们帮忙岂不正好？ 话虽如此，可慕容雪他们有天龙使者帮忙，我有些担心。 风云连忙说， 这个殿下不必担心，天龙使者只是一个人，而我们云荒四老却有四个人。 惊雷忽然摇头叹气， 唉，都怪二哥居然临阵退缩，倘若不是如此，连同我们吴老的实力，又会如何怕那区区天龙使者？ 暴雨说， 没想到那守护神剑之人居然想要毁灭神剑，真是大逆不道，大逆不道啊。 地烈点点头， 话虽如此，可是天龙使者对云荒剑的了解比我们清楚，我担心他会利用云荒剑来对付我们。 唉，天龙使者生前还是云荒的人，又怎么会这样做呢？ 大长老风云摇摇头，满脸不幸地说。地烈点点头， 都是因为那慕容雪身上流着炎帝的血，所以天龙使者才会帮助他们。 哼，那个孽种哪有资格拥有父王的血？ 北冥秋红听到这忽然大怒，一拳狠狠地打在树上。叶琳琅连忙过去安慰他。 惊雷大骂，没错，萧王后所生的儿子才有资格继承王位， 那女人身的孽种，有什么资格配拥有神剑的力量？ 风云点点头， 对，我们只承认萧王后的儿子是继承人。殿下，请你放心，我们四兄弟一定会拥护你，赴汤蹈火，要为你达成心愿，重建云皇帝国。 好，各位前辈，秋红在此多谢了。 北冥秋红说完，一一向四人握拳行礼。 梦的源头，王国。 小罗，你看那林中的梅花开了，不，去为你取一枝来。 面容英俊的男子，逆着阳光的光芒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淡定而从容的男子，是这个国家的国君，而他，便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陛下， 他笑着看着他骑马而去的样子，绝尘而去的模样是他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这样潇洒，如此伟岸的男子，现在他身怀六甲，只为了诞下一位新的王君，云皇帝国的继承人。 将来我们的儿子出生，我们应该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呢？ 萧罗王后看着手里的红梅问炎帝，炎帝抚摸着他凸起的肚子笑着说， 哈哈，刚才姑为你去取梅花，只见那梅林一片火红，阳光照射下开得格外动人，惊蛰过后梅花相继绽开，等到秋天时候孩子就出生了。 哈哈， 你要是那么的喜欢红梅，不如将来我们的儿子就叫秋红好了。 秋红，秋红，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呀， 也代表姑对你的爱意，如同你挚爱的红梅一般，直到永远。 小罗笑着低下头去。 红梅的花期虽然很长，但也只不过五个月，而陛下，你真能信守承诺，一生只娶我萧罗一人，只爱萧罗我一个人吗？ 炎帝笑笑， 哈哈，这是当然。 他心满意足地靠在他的怀里，如同靠着一座屹立不倒的山脉。如果苍天有眼，就让他们的爱情如此绵绵无尽；如果还有来世，他仍愿意做他唯一的女人。 陛下，皇后难产，血流不止，命在旦夕呀。 女婢来报萧王后难产不下，炎帝满心着急，立即昭告群臣开坛祭天，求云皇神剑能够赐予他力量，可以保佑他母子二人平安。仍旧是那片梅林，梅花依旧如火如荼，林中千里的佳人却不再是那萧皇后，她叫慕容云幻，是炎帝生命中的另一个女人，她的出现改变了一切。炎帝骑着快马前去见她，萧罗和这个国家已经抛在马后，他靠近云幻的心越来越急，如同要跳出来一般。见到他的第一眼，他就呆住了，他明白他的世界已经天崩地裂，而眼前的文弱女子便是他倾国的开始。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揪住了他的心，一呼一吸都是为了他。 云幻，他小心翼翼地叫着他的名字，却不明白是云是劫，这一往情深却已叫人宿命难逃。 慕容云幻看着他，心中已经成了一片火海，他的心早已为了这个男人而融化，变成茫茫沧海而去。倘若和他的相遇要用一千年的时间来修炼，他愿意再用一千年的时间来等待他的出现。 感情的事，谁又能说得清楚呢？他们只是凡人，无法逃离情爱的束缚和捉弄。 只能一路沉眠于琴龙交织之间。他拉住他的手，紧紧将他拥抱在怀里，不舍地放开。这一路仿佛是用了一千年的时间来与他相见。感谢苍天能让我遇见你。 陛下，如果我死了，你会来找我吗？ 慕容云幻的眼中始终有着一抹悠悠的愁伤。他不知道这个天女一般的人为何眉目里总是有些哀愁。他痛惜他的哀愁，如同他会怜悯凋零而去的梅花。傻瓜，你怎么会死呢？云幻抬起头，一双眼睛温柔地看着他。 请陛下回答。 他握住他的手，然后亲吻他的指尖，举起手发誓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姑也要找到你。是了，这就是爱情，令他此后余生念念不忘的盟誓。 我恨你，我爱你， 此女子不能留，杀了她，这是你的任务。我要去云幻， 我死也不会原谅你。 纷纷扰扰的纠纷终究在错乱之中铸成了大错。倘若知道结局，他还会一往而深地爱上她吗？他还会不惜一切地要鱼死网破吗？而如今云荒帝国何在？恩怨纠缠的感情何在？那个令人痴痴念念的人儿又何在？一切都已经化成了灰飞烟灭。云荒帝国不复存在，而人们依旧在追寻着他的旧梦，依旧在寻找着世人心里的云荒。无论他是一把剑，一个帝国，还是一个女人，他都是致命的。世事本是一盘难定的棋局，至于这个江湖谁输谁赢就不得而知了。虽说北冥七皇千般算尽，但最终还是棋差一招。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世间还有人能使用云荒帝国。无双宫最终在这场血战当中破灭，从此江湖中又少了一个门派。这一日傍晚，午后的斜阳轻轻地挂落在庭院中的四棵老榕树上，那老榕树已是一树枯枝黄叶，在落日余晖中尽显苍凉。几缕晚风吹过，只见又吹落几片挂在枝头上摇摇欲坠着的枯叶。渐渐的天色暗了下来，夏侯家的大儿媳妙娟撑着一盏灯火，带着几名婢女走入庭院。只见那庭院两边都是石制的灯柱，虽然粗糙，但却有规律有序地分别排在两边，两旁分别各有十二座石制灯柱。妙娟等人一一将灯柱内的灯火点燃，随后便带着人走入了中间那间房屋。只见床上躺着一个人，而他身边又有一人俯身在床边陪伴。那屋内传来一股药草的香味，只见桌上还搁着半碗喝剩的汤药。妙娟见状便伸手在碗边试了试温度，然后挥手命人端下去再端一碗新药来。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在我左右，那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我不想能忘忧。每次面对你的时候， 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终点现在暂时可不，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 Oh my baby， 你看到我在流泪，是否爱你让我伤悲，让我心碎。拥抱着你 Oh my baby，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纵然是我苍白憔悴，伤痕累累。时空怎么转变，世界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注定现在暂时沉默，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拥抱着你 跟着我开始诉说爱情条理，所有的拆解都要甘之若饴，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另外还当他的体感机。跟着我继续诉说爱情条理，删一点荒谬说的面不改色，可什么都好，可怎么都美，才发现爱他就是误会。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天高是飞，要假装自己后知后觉，而让他碎碎念碎碎抱怨，就得到一颗心柔情似水，举世之间飘飘欲仙，爱可以不费吹灰。关于那爱情条约三四五六七，只要有慧根就能看出端倪，人生千般雨跟柴米夫妻都可以找到 happy ending。当他的司机，当他的快递，另外还当他的体育冠军。跟着我继续封锁爱情条约，删一个谎言说的面不改色，他什么都好，他怎么都美，再发誓爱他终身无悔。相处的时候要记得让他